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关城》，作者是词，梁小鱼团队制作，更多精彩尽在喜马拉雅。 第68集，韩听竹，奉天人，生辰不详。他父亲是个酒鬼，染上了大烟，实在是没个好。母亲鬼门关里爬回来，好不容易生了个带把的，可当爹的连个名字都不给起，还是个路过的绝宗师傅给起听竹。师傅说这孩子哭声太响，命定然硬，容易沾染血光，应起个同绝宗有关的名字。竹，古籍记载指代名绝果，所表皆同绝宗有关。他还劝说妇人记得敦促孩子多学宗法，着实被他说中。韩听竹实在命硬，如果把母亲被父亲打死算在他身上的话，生孩子没能让他死，死在了自己视作天地的丈夫手里。民国20年九月，日本关东军炸毁了南满铁路，借机嫁祸，炮轰北大营，不出一日，奉天沦陷，韩听竹父亲同时死在家里，韩听竹不知所踪。他一路逃难，多少苦都吃过来了，到了上海，远东冒险家的天堂，码头扛包，给人做打手，偶尔走货，什么都做过，还加了当时上海流行的同乡会，说是同乡会，不过是争地盘的流氓组织。夜里码头血腥味重，他也给自己选了把好刀，彼时为生存拼尽全力，无暇纠结善恶。那时韩听竹的眉尾尚没有疤。第二年遇韩老，时也是巧合，有人说他老子给的姓氏好，说他走大运不是假话，可若是韩听竹能选，大抵恨不得自己这点运气能用在别处上，譬如同阿音。那天很阴，韩老的车路过，带着一群人乌压压的寻了圈码头。韩听竹穿粗布汗衫，头发被个眼睛都有些花的师傅推得很短，摸起来都是发茬，扎手得很。他坐在一箱子不知道是什么的货上，同个短命鬼闲扯。短命鬼后来没几日就被人砍死了，死在去找女人的路上。当时同韩听竹聊，说从没见过他玩女人，这些混帮派的哪个不是有多少钱就得找合适价钱的女人，甚至没钱的也要抠出来钱爽上一爽。他冷着脸笑笑，用布条缠上刀刃，磨得太锋利也不方便。 女人我不碰，你们碰你们的，总有一天证实什么叫色字当头一把刀。 而他只要手里这一把刀就够了。韩老一辈子为风流债所累，最断不了的就是个女人，手下上前要打他，被拦了下来。老爷子身形有些消瘦，说道， 管这片码头的秦大富前些日子被砍死了，我把码头给你看，敢不敢？ 少年人轻狂，不受岁月沉淀，不知内敛，他绷着脸说道， 敢，我管码头，今后谁也别想把血洒在这里。 后来开始有人叫他小韩爷，因为傍上了韩老的高枝儿。有人不服挑衅，他杀；有人故意滋事，他杀。刚接码头的那年，实在是见了太多的血。 每当夜深人静，码头的风很咸，仔细闻，还闻得到腥臭气，实在作呕。我目之所及，好像都是血光，也会问自己，是不是要就此成为嗜血的魔？韩听竹，你要清醒。我无数次告诫自己，上天垂怜，要遇阿姨，她是至暗时刻的照明灯，是天上猎神的捆仙索，一见了我心就结。 或许从放言绝不碰女人的韩听竹决定碰开始，那时候就已经写下注定她终会死。晚霞闹市黄昏，再寻常不过。韩听竹第一次买烟，以前没钱便蹭别人的，得了韩老提拔之后又有人送烟， 同烟贩擦肩而过时，他忽然想，自己还没亲自买过烟，把人叫停看了看，各式各样的牌子列着，实在不知道买哪种。旁边有女人打翻了洗衣桶，他循声看过去，那叫做一眼误终身，都是用来形容女儿家的，可韩听竹体会到了。人行于世，日日过往无数，说不准哪一个就是前世人。觉宗讲因果，韩听竹不信因果，只那一刻觉得眼前人似曾相识，又好像他等待了几世，就是为见一见他。烟贩催促，穿格子旗袍的女人抱着一桶洗好的衣服走近，站在韩听竹面前，伸手拿了包烟塞到他手里，声音很柔，是刻意收着的柔，让他想到东北干燥蝉鸣的夏。 付钱。 他付了钱，女人走了，直到人影已经不见，韩听竹低头看手里乳白色的烟盒，是大前门。女人不知道他随手一拿的烟，韩听竹此后抽了十年。 阿姨，不常见的姓氏。唐三读过几年书，我让他去书局帮我查，回来文绉绉的道一句，世宦当作知金吾，娶妻当娶阴丽华。我直接问阴丽华是谁，他说是汉朝一个皇帝的女人，是皇后。勾着唐三脖子，我痴痴地说，自己不想做皇上，女人太多了。我开始找他洗衣服，若是赚得多了就给他很多钱，他从不说，只笑着收下，赚得少了就不找他，衣服堆放着。私下里韩老找我几次，让我帮忙走货，我知道那是什么，没有犹豫便做了，赚五条小黄鱼，一只手握住，把他拦在回家的路上。 彼时韩听竹就很霸道，上前攥住了阿音的手，为触感到的冰凉而有些惊讶，还是要说， 你跟着我，我不再让你洗衣服。 韩听竹不由抗拒地把小黄鱼放在阿音装衣服的盆里，周遭有些黑，地上还有卖鱼的留下的腥臭内脏。阿音回答得很快，好呀，声音太娇媚，他就知道同他说第一句话的柔婉是装出来的。 感谢收听本集，更多精彩多人剧，欢迎关注梁小鱼主页。